12:05，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奏驾到节目当中。Rhythm 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 Mr. 常小航，各位中午好啦。那么在周日中午呢，我们听到这样的耳边的音乐，来自于 Ibiza 岛上的 Progressive 系列的音乐内容 Jazz in the House， 能够让我们在中午的时间听听看在室内的爵士音乐能够带一种 Progressive 的风情，而 Progressive 的音乐会什么样子，不用多讲，我们还是先听为快。Are you lost？ 是我们耳边这样的一首音乐的内容。那么想要查询歌单，您可以来现在关注一下我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10107，回复0107，获得今天的直播歌单。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X。Are You Lost？ 这样的一张专辑叫做 Ibiza Progressive Jazz in the House。 那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分享了这样一张专辑的前半部分，而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这样一张专辑的另外一趴内容。那如果说您对这样的音乐特别的喜欢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去查询歌曲列表，了解更多它的音乐本质跟相关的歌名详情。那当然了，我们一会儿也会跟您去分享一下像这样的一张专辑 Progressive 风格的专辑当中会有怎样的一些个听感背后的小故事和小知识。来先听一个片花之后，来欢迎到我们今天第二首的单曲当中，叫做 Rebound。这里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Ladies and gentlemen， 请问你的周末时光是如何度过的？睡到自然醒，再吃个早午餐就算完美。 America， 这些可以有，但是还可以享受更多，选择全北京都在听的节奏驾到 Raise and Mix， 找到犒赏耳朵的正确听觉打开方式。直放 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 潮流 90s 80s and today's hits， 活力 Dance Mixtape and DJ Live Show。 我是 Mr. 常小航，我们用240分钟为你的周末下午时光提供多元能量。 Raise the M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音乐会资讯。1月24号，北京音乐厅将举办中国故事音乐之旅音乐会。本场音乐会将以中国经典作品为内容，以大提琴、钢琴和小提琴为主，并且融入中国民族乐器的演奏形式，讲述中华民族文化，让听众沉浸在那些熟悉的旋律当中。本月27号，奥斯卡获奖电影金曲精选音乐会将同样在北京音乐厅上演。在这100分钟的电影音乐会里，节日室内乐团将实现电影与音乐、流行与古典、视觉和听觉的结合。温馨浪漫的情调、轻松优美的旋律、脍炙人口的电影原声金曲，将带观众感受往日的美好记忆。1月21号，世界小提琴大师艾拉·马利肯魔琴之夜音乐会将在北京展览馆剧场演出。这场音乐会，马利肯将会把莫扎特、威尔第等古典大师的作品跟摇滚融合在一起，在古典音乐和摇滚音乐两个世界游走。华艺星空2018北京亲子互动新年音乐会《我爱动画片》将于本月28号上午在北京剧院演出。在这场音乐会当中，伴随着一幅幅精彩而熟悉的画片，观众将聆听到经典动画音乐。虽然这是一场主要面向儿童的音乐会，但是大孩子们也不妨去感受一下，放下平常学习和工作上的压力，回到那个纯真美好的童年时代。好，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Raisin X 节奏驾到，准备直播倒计时，10、9、8、7、6、5、4，4小时融合跨界音乐能量 ，Fusion 240分钟体验直放 ，True Lounge and Smooth Jazz 潮流 ，90s、80s and today's hits 活力 ，Electronic Dance Music and Remix。我是 Mr. 长常小航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节奏驾到 ，Raisin X 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4个小时全新试听，全面刷新你的环球音乐视野。欢迎收听 Raisin Ma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耳边这样的音乐，来自于 Ibiza 岛上面的 Progressive House。 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要给您送出这样的一种持放的音乐状态，欢迎各位走进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我们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钟到下午的4点钟，这4个小时由我为您倾情带来，我是 Mr. 长。在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各位朋友们来一边听音乐一边来关注一下我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之后可以来回复一下0107，获得今天的节目直播歌单。记住哦，回复0107，今天的节目歌单，也就是今天的日期4位数字即可。那现在耳边的音乐的名称叫做 Holy Grove Vintage Dub Remix EditionJazz in the house。 像这样的持放的音乐你还喜欢吗？特别适合去伴随您周末的中午的用餐，是不是早午餐或是在出行当中有这样的音乐陪伴就够了。 FM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hythm M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像这样的一种 progressive 音乐内容呢，可以能够让我们听到一种层层递进的感觉，来自于 派对天堂伊比萨岛上面的一种听感，希望你能够来喜欢。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每周六周日的中午十二点到下午的四点钟，我们用这样的音乐去分享，去给您一种更大的沉浸。可能有些人会听这样的一种慢版的音乐，也会疯狂起来。那么，不妨开大音量。如果你在家里面的话，我特别建议你使用一对音箱，或者是有条件的话，可以使用音响，去感受一下这样的一种音乐沉浸所在。想要查询歌单，马上关注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0107。Break Up 这样的一首音乐，来自于 Time Weather Dried Up Mix Edition 破碎 A Pizza Progressive Jazz in the House。 来自于 Ibiza 岛上面的 Progressive Jazz in the House Break Up Time Rider Droid Up Mix Edition， 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各位听友们去分享更多的一些 Progressive 风格的音乐，尤其呢是在 Progress 里边，我们会说这样的一种流派啊，也是一种对于 House 音乐的延伸。那其实它的英文名可以叫做Progressive House 作为全称比较好一些。在20世纪的80年代末期，在英美的一些个 House 音乐基础上发展而来，而在90年代初成型。那现在我们会听到另外的一种带有浓浓幻想的音乐， All Those Roads。 12:49，这里是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 Mr. 长常小航。马上关注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0107获得今天的直播歌单。Words 来自于 Ibiza Progressive Jazz in the House 这样一张专辑当中，来听今天我们的第一小时最后的一首音乐作品，叫做 Seaside。 我们通过一种听到好像是电影音乐结束的时候的一种状态，来转变到海边去感受一下，在海岸的风情当中有海风的味道和阳光的气息，混杂着咖啡的香气和棕榈树的样子。 Seaside来自于 Ibiza 岛上面的一种状态。 Quel est temps avec toi que le temps avec toi, c'est magnifique. Ton amour est tout ce qui pourrait donner le sens à ma vie. Et maintenant, c'est à toi. 12:54，此时此刻也要接近了中午的时间当中，我们不知道你是否在这个时间里边已经享用过了午餐，或者是早午餐呢？这个时候可以端起杯咖啡，面对对面的一位女生，对她说 ：“Bonjour，Mademoiselle。” Enjoy your life, day by day, make your dreams come true. It's up to you, what happens next, on stairs to eternity. Sunny day, never ending night.Stars beaming right before my eyes. Feels so good. Feels so 12:57，这里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各位中午好，稍后是我们的两分半钟的广告，不要错过 FM974 下面一小时更多的精彩的欧美音乐热门单曲的单元。我是 Mr. 长，我们一会儿见。 循着声音的方向， 循着声音的方向， 你会听见万物勃发的壮丽，听见花影缤纷的风景，听见动人心魄的情感，听见穿越古今的永恒。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致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 听见经典， 听见美， 听见美。 来自杭州的丝绸，包裹着哈萨克斯坦姑娘的曼妙真姿，伴着冬布拉翩翩起舞。产自地中海的托斯卡纳鲈鱼，被端上北京的餐桌，成了人们的珍馐美味。达坂城的风电，点亮了伊斯坦布尔的夜幕。德黑兰的油井，带起了草原天路车流的速度。穿过辽远疆土，跨越万里海域，一带一路奏响了亚欧非沿线国家美妙的大合唱。资源共享，合作交流，一带一路互利共赢。

simple, na na. Love ain't simple, na na. Promise me no promises. See the bottom. I just wanna dive in with you. I just wanna lie here with you. Oh, oh, na na. Just be careful, na na. Love ain't simple, na na. Promise me no promises. Oh, na na. Just be careful, na na. Love ain't simple, na na. Promise me no promises. Now Promises 来自于 Chic Count featuring Demi Lovato， 有一种清凉的质感，有一种会令人想要恋爱的冲动啊，就好像在沙滩旁边呢，有人是拉着手牵着恋人一起喝啤酒的感觉，是不是？这个很有意思的一种质感啊。OK， 我们的13点11分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Rhythm 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 我是主持人 Mr. 常小航。马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0107，即可马上获得我们本周节目两天的歌曲列表，歌单已经为您列好顺序了啊。下面一首歌呢，我们大家伙儿都非常熟悉了，而且呢是在2016年到17年当中可以说是播的尤其火热的一首歌曲，被人传唱度也是非常非常之广啊。OK， 来关注一下黄老板 Ed Sheeran， 你最熟悉的 Shape of You。 Now you're in Cabo, hanging with your brother, wishing that I was your bridal, so I could be close to your lips again. I know you didn't call your parents and tell them that we ended, 'cause you know that they'd be offended. Did you not want to tell them it's the end? And I know we're not supposed to talk, but I'm getting ahead of myself. I get scared when we're not, 'cause I'm scared you're with somebody else. So I guess that it's gone, and I just keep lying to myself. Oh, I can't believe it. 'Cause I miss you, yeah, I miss you. I miss you, yeah, I miss you. Oh, I do.So I saved all the texts, all of the best over the years, just to remind myself of how good it is. Oh, boss, and I know we're not supposed to talk, but I'm getting ahead of myself. I get scared when we're not, 'cause I'm scared you're with somebody else. So I guess that it's gone, and I just keep lying to myself. Oh, I can't believe it. Oh, I miss you.Just to remind myself

shape 真的很重要，因为呢能够让我们瘦成一道闪电真的很重要。话说这个一月份过完之后，二月份春节将至啊，是吧，大家伙都懂了吧，春节将至之后又到了我们这个暴饮暴食的时节了，所以呢保持好身材还是很重要的，瘦成一道闪电啊，祝各位朋友们听歌听得愉快，能够听完歌曲之后瘦成一道闪电，当然也不要忘记减肥才行。 OK 13点19分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那么稍后将会继续来听下面的好歌曲了哈。要跟各位听友们隆重推出的就是这一年当中反反复复听过很多变的各种各样的歌曲，那其中这一首呢也是来自于西班牙语的一首歌曲 Despacito。 那其实呢在这个去年的九月份我还真曾经去了一趟秘鲁，那当地呢也是讲西班牙语的，但是我就问说哎，当地人这个讲不讲 Despacito 啊，他说他不是这么说的，当然当地人叫做 Despacito。 我保持一个怀疑态度哈，可能他们的理解跟我们平常的说法不太一样，在歌名里边呢，在他们路牌上面呢哈，就是慢慢的这样的一种提醒，要减速行驶的。来换一下 Luis Fonse featuring Daddy Yankee and Justin Bieber Despacito。貌似 Despacito 他出来太慢了，好吧，没有关系，我们继续来听歌曲。想要查询歌单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先来听几首来自 Halsey Now or Never， 稍后是 Despacito。You know we running out of time. Never pick up when you want me. Now I gotta draw a line. Baby, I done done enough talking. Need to know that you're mine. Baby, we done done enough talking. Gotta be right now, right now. Baby, gon' love me now, now, now, now, now, now. Now or never. Hey, hey. I want you to hold me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forever.Said you know I wanna keep you around, around forever. Hey, I want you to love me now, now, now, now, now, now, now or never. I'm turning off the light right now. I'm calling it a night. Now wishing you were around with me, but you in a different town than me. We've been through it all.Never spit it out for me. Tryna talk to a wall, but you could never tear it down for me. Yeah. Never pick up, never call me. You know we're running out of time. Never pick up when you want me. Now I gotta draw a line. Baby, I done done enough talking. Need to know that you're mine. Baby, we done done enough talking. Gotta be right now, right now. Baby, gon' love me now, now, now, now, now, now. Now or never.I want you to hold me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forever. Hey, hey. Said you know I wanna keep you around, around forever. Hey, hey. I want you to love me now, now, now, now, now, now, now forever. Let me know. Baby, gon' love me now, now, now, now, now, now, now or never. Hey, I want you to hold me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forever. Hey, said you know I wanna keep you around, around forever. Hey, I want you to love me.Now or Never by Halsey。 所以呢慢慢来的 Despacito 总会慢慢的来的，来听

hands on each other. Couldn't stand to be far apart. Closer the better. Now we're picking fights and slamming doors. Magnifying all our flaws. And I wonder why, wonder what for. Why we keep coming back for more. Oh, oh. Garrix featuring Dua Lipa, Scared to be Lonely， 这样一首歌曲能够带给很多人都有一种现场音乐的爱好和体验，尤其是在音乐节当中听到 Martin Garrix 的音乐会跳起来吧。来，继续关注 For the girl, the man, feel it still， 正在我听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Out the

Why we fight? I don't know. We say what hurts the most. Oh, I try staying cold, but you take it personal. All these firing shots and making ground. It's way too hard to call. But I still can't let you go. 'Cause when it lovers at the bar is where I go. Me and my friends at the table doing shots, tripping fast and then we talk slow. Come over and start up a conversation with just me, and trust me, I'll give it a chance. Now take my hand, stop, and the man on the jukebox, and then we start to dance. And now I'm singing like, girl, you know I want your love. Your love was handmade for somebody like me. Come on now, follow my lead. I may be crazy, don't mind me. Say, boy, let's not talk too much. 10:08，欢迎各位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进入第三个小时了，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啊。那今天呢，我们听到的一些音乐内容呢，刚刚我们都已经会发现了啊，都是各种各样的流行的热门单曲，欧美榜单当中的流行热门单曲。今天我们用一个小时的时间给您进行一种重新的混音，来听下来自于 DJ Mr. Stephen 带给我们的 Top 40 Music Mix 2018的一个年度混音大制作。刚刚我们听到来自于 Starlee 的 Call On Me， 来自于 Katy Perry featuring Migos 的 Born Appetit， 以及来自于 DJ Snake 的带给我们的 Sober 还有 Burn It Up。 那现在的话，我们会听到很多我们更加熟悉的音乐，千万不能错过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咯。所以想要查询歌单，那么您可以来马上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0107即可。 You were in my room. to say. Wait, you blame human nature. My eyes are heavy and I need some sun. Let's make up our own one hit, I'm ready. We've got our whole life. Let's see and decide. Nothing can keep me from decide. Nothing can keep me from you. And I will still be here. Stargazing. I still look so so lost and I don't know this place. And I got this feeling that I just can't shake. Nothing can keep me from you. Nothing can keep me from you. I follow the moon. From the dark to the break of dawn. We let it loose. Smoking weed and writing songs. Meet me at the sunrise. At the sunrise. I can get you so high. So high. Burning up the daylight. In the daylight. Meet me at the sunrise. Sunrise. Go! mind is shot. Doesn't really want it to stop. She just says now.With your head, go with instinct, the sweet or the dead. True love is out there, it's waiting with a ring. You'll know her face the second she walks in. He's busy, busy losing the plot. Busy, but his mind is shot. He doesn't really want it to stop. He just says now. Special bond of creation. For all the single moms out there going through frustration. Clean Madeline, child of God, I'm a rethink McNamara. She works the night by the water. She's gone astray, so far away from my father's daughter. She just wants her life for a baby. All on her own, no one will come. She's got to save him. Daily struggle. She tells him, ooh, love, no one's ever gonna hurt you, love. I'm gonna give you all of my love. Nobody matters like you. Stay up there. She tells him, your life ain't gonna be nothing like my life. You're gonna grow and have a good life. I'm gonna do what I got to Stay up there. Stay up there. So rock goodbye, baby, rock goodbye. I'm gonna rock you, rock goodbye, baby. Don't you cry. Somebody's got you, rock goodbye, baby, rock goodbye. I'm gonna rock you, rock goodbye, baby. Don't you cry. Rock goodbye. Come, you well prepare, and no, mama, you never said tear. Cause you have been said 6 years and a year, and you give me you love me and compare. All I have is the money, but fair. Use my imagination. Let me be your love, keep me in mind. Tied enough. You're the high that I can't give up. Oh, Lord, I need 14:23，听到这里的话，我们会发现像这样的一种 Top 40的歌曲，想混杂在一起很有难度，对不对？混音呢是一件技术活，来自于一位全新的 DJ 啊，非常年轻的一位 DJ Mr. Steven 带给我们的 Top 40 Music Mix 2018 Mixtape， 其中也包含了非常非常多的歌曲，可能也是一味求多吧。 So 在歌曲与歌曲之间可能会存在一些乱拍的成分，所以呢我们的网友们也是耳朵相当的好使啊，包括像是嘉欣啊等等的，特别的精确的来告诉了我们一下，他认为有些歌曲之间的衔接不太好，有点乱乱的，还在质疑是不是我的切歌水平有问题了。但是 I'm so sorry about that， 并不是我切的歌，而是 DJ Stephen 他带给我们的一个 Top 40的 Music Mix。 我们用精神给他鼓励好不好，我们要去鼓励一下来自于中国的各种各样原创的和这种年轻的 DJ 们，让他们有一些能够试验的机会，然后的话我们把好音乐还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平台送给大家就好咯。14:24，那在我们今天节目第三小时的上半时段呢，也要跟朋友们来稍微的休息一下下啊。那么稍后也会进入我们的点名单元，怎么玩呢？很简单，马上拍下你面前的 FM97.4 的字样，把这样一张照片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把你面前的 FM974 拍下来，发送照片到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来参与一会儿我们在今天下午的2:30以后啊将会进行的点名互动，希望你不要错过。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 Mr. 常常小航，查询歌单马上回复0107。 Listening to Razor Eggs， 节奏驾到。 破茧，复古中摩登。周一至周五早5:00-7:00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用经典唤醒耳朵，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巡回。 FM97.4北京音乐广播， 我是戴毅， 每天听歌选歌放歌，其实这样的一个循环，是工作当中的我一天里面最快乐的时光。

14:38，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我们的第三小时的下半时段。那么耳边的音乐来自于 DJ Mr. Steven， 他带给我们的 Top 40 Music Mix 2018 Mixtape。 那么可以听到很多呢在今年和去年非常热门的欧美单曲，他们的一些混音作品，虽然说歌与歌之间的一些个衔接呢没有那么的完美，但是呢能够听得出来 DJ 他的选歌呢还是相当有自己的一些思想的观念的。我觉得他还是非常喜欢能够听到那些个歌曲本质那种节奏感，但是对于节奏感的把控啊，可能还差那么一点点的火候。不过没有关系，我们还是特别的去鼓励一下这样的一些个喜欢电子音乐、喜欢舞曲混音的 DJ 们，他们自己的一些个业余时间的小创作了。也要欢迎一下我们所有的其他的好朋友们，如果你喜欢电子音乐、喜欢舞曲的混音，也依然可以把你的作品来发到我们这边来，让我们去看一看、去听一听。也许有机会也去播一播，对不对？ OK， 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那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0107可以查询到我们本周节目的歌单列表。如果想要加入听友微信群的话呢，跟各位朋友们聊天，你可以直接回复进群即可。要想能够下载一些我们为您优选的好歌曲和好的优质的混音作品，你也可以直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我们的这个听友 QQ VIP 群。听友 QQ 群的群文件当中呢，就会有很多的我们上传了的一些优选好歌和电子音乐的混音内容。那怎么加入呢？马上回复一下 VIP， 获得我们的 VIP 听友 QQ 群的二维码，扫码加入，并且赶紧下载咯。马上就要开始点名了，14:45准备点名。怎么参与？拍一下你面前的 FM974， 把照片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哦。It's a pillow. Come out of the shadows. I know that you found you. Yeah. Don't care if you're too loud. Sexy, I want you now. Bet I can take you there. Whisper in your ear. What do you want to feel? Let's just drag it through. I'll take a record with you. Oh, oh, oh, oh, oh, oh, последний миг, планы встречи у других. Только я всегда могу, когда нужно прибегу. Я как будто главный тренер, если буду в настроении. То заедешь в гости как-то, чтоб поздравить с 8 марта. От меня прими подарки в виде поцелуев жарких. Только их тебе не жалко, я заряжая фиалка. А я от того, что знаю, у тебя чайный часик, погонять с тобой в мячик. Я тебе останусь верной, надо выйду на замену. Отношусь к тебе серьезно, говорю, достану звезды. Но пока что не достал, я не главная звезда. Я прижал тебя к груди, просишь ты не уходи. 14:45了，是的，刚刚我说什么来着？马上开始点名了，没错。那么今天的点名时间已经到了，首先要欢迎我们的可爱的听友们、网友们，在车里、在家里、在用手机听着我们各种各样的手段啊，听着我们的节目。那当然了，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应该跟朋友们来先道一个喜，喜从何来呢？因为2018年这是我们的第二期的直播哈，从2018年开始，我们的节目延长到了4小时，依然是每周六和周日直播，但是时间是从中午的12点一直到下午的4点钟，所以呢这4个小时我会一直在这里陪伴大家，希望你能够来喜欢我们的音乐，还有这样的一种音乐的状态，找准听歌状态就一定要开始点名。首先要欢迎我的网友磊，哎，以及欢迎一下火团小暖、火团以及呢赵小波、茶之然，在家里边用音响听啊，欢迎一下 Honey 袁 Andy 个亲娘，哎，老傅同学、西蒙的猫，还有呢男子汉，特别有诚意的居然手写了一个97.4，可能是在上课还是怎样，拿纸条写了个974，是要传给我吗？我收到了。还有网友呵呵 HEHE 以及 Borobolomi 还有陈威，嗯，以及双一流。再来看下一篇，欢迎网友王燕青还有易燃易爆，还有5个 L 一个句号 LLLLL 句号，水果沙拉很健康的名字哈，也要欢迎一下网友淡定 Lady 啊、徐璐以及嘉欣，还有薛狐狸、大歪歪、进放单位以及素素，嗯，欢迎大家，欢迎我们的网友们来到节目当中。听了半天啊，终于开始点名了是吧，嗯，玉一平依然在安徽在听着我们的节目，开开心心的。我不知道那边天气怎么样，反正北京的天这两天天气很冷，要下雪但不下的感觉，但是明天要刮风了，据说雪应该又来不了了，所以呢天干物燥啊，一定要注意一下防火，但是听音乐还是应该要火的不行才行啊，火的不行才行，到底行不行，还是来听听看来自于 DJ Mr. Steven 带给我们的 Top 40 Music Mix 2018 Mixtape。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钟为您去进行直播。想要查询歌单，现在就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0107获得今天的节目直播歌单列表。想要看到更多关于旅行、关于音乐、关于数码的问题，嗯，您可以来持续关注我更多的平台，我的平台包括有今日头条、凤凰新闻客户端、网易云音乐、天天快报、一点资讯，还有考拉 FM、 秒拍、易直播，都可以搜索常先生，声音的声。 Beijing Music Radio Rhythm 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 This could be your last night. And I don't wanna lose the feeling. Cause I'm in love with the city. And I don't wanna leave when the night is still young. Hey, I got MJ in my feet. Taking control of me. It's time to release the beast. Oh hell no. What? Higher. Oh, you know you're making me sweat. Don't you know you're taking me further to places I ain't never been. Don't you know I'm nothing without you. Be something I don't wanna be. 14:5557秒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的节奏驾到。那今天呢，我们节目的第三小时也要接近一下尾声了，所以马上在我们的这个整点的小段广告之后啊，回到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分享来自于 DJ Seven Steven 啊，带给我们的 Top 40 Music Mix 2018 Mixtape by Mr. Steven。今天我们听到了很多的音乐。其实呢，很多东西呢都会是目前在榜单当中还有很大的占有率的歌曲。那其实我们用这样一个小时时间吧，去分享一下这个欧美的榜单。其实这样的一种机会挺多的，但是把他们都用这样的一种电子音乐的混音的方式进行一种整合，其实机会并不多。虽然说他的一些个歌曲的衔接没有那么的完美，但是我们还是应该把机会给更多的 DJ， 尤其是一些年轻的新鲜的新锐 DJ 们，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能够有更多的这个空间和平台去展现自己的作品。不只是网络平台，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大众消费者们和我们的听友们、网友们、用户们去关注他们的作品，就对了。一分钟之后要进广告了，广告之后也希望您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节奏驾到正在直播。想要查询歌单，您可以来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0107四位数字，回复0107查询歌曲列表。 新歌剧再度上演，纯正圆舞曲拉开喜剧大幕，婉转咏叹调吟唱风趣爱情，著名导演乌戈德安娜倾情打造，精美舞台呈现花都巴黎浪漫景象。宋元明、石以杰、埃德尔曼、莱斯克，中外歌唱名家联袂登台。1月18日至21日，国家大剧院制作新歌剧《风流寡妇》，用幽默装点歌剧舞台，用欢笑迎接新春佳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融媒体报道，大道之行，带您走进十九大代表的工作场景，与代表共话十九大精神，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 人海中能遇见你，我是幸运的。 人群里能牵你手，我是幸福的。 爱他，就给他不一样的婚礼。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精品商务酒店，观云阁八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细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优选，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宴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Ladies and gentlemen， 请问你的周末时光是如何度过的？睡到自然醒，再吃个早午餐就算完美。这些可以有，但是还可以享受更多。选择全北京都在听的节奏驾到 Raise and Mix， 找到犒赏耳朵的正确听觉打开方式。 持放 Chill Lounge and Smooth Jazz， 潮流 90s 80s and today's hits， 活力 Dance Mixtape and DJ Live Show。 我是 Mr. 常常小航，我们用240分钟为你的周末下午时光提供多元能量。Raise Ma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Raise Max 节奏驾到，准备直播倒计时，10、9、8、7、6、5、4，4小时融合跨界音乐能量 ，Fusion 240分钟体验直放 ，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 潮流 90s 80s and today's hits， 活力 Electronic Dance Music and Remix。 我是 Mr. 常常小航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节奏驾到 ，Raise Max 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4个小时全新试听，全面刷新你的环球音乐视野。欢迎收听 Raise the M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去学最上我的 bass， bass， bass， 爷爷上我的。剩下我的梦，周一晚上就只想放我的坏消息，周如炸药起床重新有我的生日，周一的礼物很好在我办公室，我都想要，全都想要。他妈你哥哥你该学会有点任性，当我的手机上好友们不再冷静，一晚下伤心一问我到底在哪，你没有回答。 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于 Charlie XCX 带给我们的中文版本的很有意思的一个混音作品的单曲啊，特别适合呢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新年伊始时候听听看，特别喜庆的好歌曲。而下面时间来继续关注我们的电影舞曲的混音单元，这里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我们下面要听听看更加精彩的混音作品了，专业的内容由专业 DJ 为您送出。15点05分，DJ Mr. Steven， 想查询歌单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回复0107。 me when you're sorry。 find the lovers, so the bar is where I go. Club isn't the best place to find the lovers. Club isn't the best place to find the lovers. Club isn't the best place. Club isn't the best. I could use a dream or a genie or a wish to go back to a place much simpler than this. 'Cause after all the partying and smashing and crashing, and all the glitz and the glam and the fashion, and all the pandemonium and all the madness, there comes a time when you fade to the blackness. And when you're staring at that phone in your lap, and you hoping but the people never call you. 耳边这样的作品来自于 DJ Mr. Steven 带给我们的 Top 40 Music Mix 2018的 Mixtape， 这样的作品非常的有意思啊！每一首歌之间的这种混音的内容是相当的精准的，而跟刚刚我们的 DJ 三岁 Fun Best of New 2018这样的一个 Year Mix 不太一样的是，他这样的一个混音作品的时长偏短，但是歌曲呢每一首的时长也是很短的，所以说他能够在相对更短的时间里边融入到更多的歌曲。所以刚刚我数了一下，我们这样一段的混音大概有20分钟，但是其中已经有超过了有19首的热门单曲啊，真心厉害的不行。所以他能够把节拍控制得非常好，在于他对歌曲的熟悉度。要给 DJ 鼓掌喽，是不是啊？15:13，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来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钟，我您倾情直播，带给您这样的一种全能的音乐沉浸体验。我是 Mr. 长，常小航，欢迎大家锁定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0107查询歌单。 I'm all the way up. Never leave, never leave. Counting up this money, we ain't never sleep. You got V12,

15:37，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节奏驾到最后的一个时段了。今天呢，我们第四个小时最后一个时段来到节目当中了，来到我们的耳边，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15:37:37，刚刚我们听到了非常劲爆的音乐之后，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 DJ 三岁啊。他呢也带给了我们2018年到2017年这一年当中啊，我们可以听得到的、能够见到的一些非常著名的典型的欧美流行热门单曲的混音作品，超过了有40首的歌曲能够混杂在一起，这个本事还是非常厉害的。只不过呢，这个歌与歌的衔接略显嫩一点点哈，不过没有关系了啊，我们还是要先看一看他到底跟我们分享过什么样的一些好歌。一一隶属呢是不太可能了，估计念完那个歌单之后呢节目就要结束了，所以说呢还是跟朋友们去通过微信公众号查询一下今天的歌单好了。因为昨天和今天的两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放送了超过100首的歌曲，可以说不太好想象啊。而通常啊，如果是我们老听众的话都会知道，我们会在新旧年的交接之处呢都会放送一些 Year Mix 这种年度的热门的串烧单曲的 Mash Up。 我不知道朋友们是否喜欢我们今天的音乐，可以来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0107查询歌单。 Dark, a shade of gray, warm you like a sun that'll never fade. Oh, oh, oh, oh, oh. This is power. This is power. This is power. This is power. Would always be. Without you I feel lost at sea. Through the darkness you'd hide with me. Like the wind we'd be wild and free. You said you'd follow me anywhere. Through your eyes tell me you won't be there. I got FNG featuring Sandra Cavazza Without You 15:43来到今天我们节目的最后的时间当中了。再次感谢我们的各位可爱的听友网友们热情的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节奏驾到，只在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钟到下午4点钟，虽然说是4个小时呢，但是只有周末才会有哦，所以千万要关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就对了。周末下午的节目还有这样的一种欧美音乐沉浸听感，希望可以交给我们来帮你承包一下啊。 Rehab featuring Quella 带给我们的 Anna Way 以及来自于 Send Hello 的 Light 作为我们今天的 ending song 好了。再次感谢大家，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关键字0107查询歌单，回复一下 VIP 可以获得我们的 VIP 听友 QQ 群的二维码，扫码进群去进入群文件下载一些我们的优选特别的好歌以及相关的电子音乐的混音带的 mixtape 好啦。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也希望您继续关注十二号的能量音乐节目，明天也希望您工作愉快，周末快乐。 North or south, I run my mouth. You have your doubts. I don't blame ya. I'm weak, I'm tough. Fuck up, make up. Them words get rough. That's my nature. I stay unpredictable, borderline too cynical. You bounce out that crazy, so between my feet. So I put you on that pedestal, all on fire like chemical. But I always speak my feelings, I mean it. 请问你的周末时光是如何度过的？睡到自然醒，再吃个早午餐就算完美。这些可以有，但是还可以享受更多。选择全北京都在听的节奏驾到 Raise and Mix， 找到犒赏耳朵的正确听觉打开方式。 释放 Chill Lounge and Smooth Jazz， 潮流 90s 80s and today's hits， 活力 Dance Mixtape and DJ Live Show。 我是 Mr. 长长小航，我们用240分钟为你的周末下午时光提供多元能量。Raise the M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